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早间八点到十点钟陪伴着大家，我是主持人王松。北京地区的听众呢，可以搜索我们的 FM98.2 AM927，以及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啦，搜索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跟我们互动了，或者是呢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呢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有机会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回复您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的来跟我们畅聊一下毕业季，你准备好了吗？近期呢毕业季也是一个很大很热的话题，我们看到招聘已经开始了，还有刚刚结束的考研，很多毕业的学生们就面临着到底是应该出国考研还是找工作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应届的毕业生，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毕业季，你准备好了吗？好的，那首先呢，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嘉宾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香。 大家好，我是毛雷。 好的啊，两位非常优秀的朋友，他们呢都是传媒大学2016级的这个硕士研究生，对吧？ 对， 念播音主持的。那本科的时候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啊，我本科读的是中文系。 我本科读的是广播电视新闻。 广播电视新闻， 对。 本身本科的时候是在传媒大学吗？还是在哪个学校？ 没有，我在杭州那边读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中文。 对。 那毛雷呢？ 江苏师范大学。 对，我们俩都是江苏人。 江苏人。 对。 以前是不认识，来到学校之后才慢慢的熟悉吗？ 我们刚才在门口的时候还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读传媒大学读双学位，然后我在考研嘛。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共同好友就说，哎，这是师哥，然后介绍一下。然后当时特别，哦，师哥好师哥，后来就半个月后吧，就成了同班同学。 准备复试的时候， 对对， 之前有一起练习稿件的，准备复试那时候认识的， 也是很有缘分，对吧？ 对。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慢慢来聊一聊你们这段时间的一个感触。相信二位已经面临到毕业季的一个选择了，是吧？ 我们在之前就是我们今天就是。6:30就碰了头嘛，为了过来，然后我们从6:30到进来的前一刻，全部都在聊这个话题， 毕业季， 对，毕业季的各种烦恼也好，各种就是。 那一会儿呢，春香和毛雷也将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毕业季的一些感悟，以及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供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那么首先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北京的天气最低气温是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今天是周日啊，而且是不限行，所以说大家可以。自由的出去玩耍一下。而今天呢是西南风的3级啊，相对湿度是91%，因为昨天下了一场北京的大雪，朋友圈已经刷爆了啊，所以说很多人，而且昨天我看到很多人去故宫去赏雪，这个难得的补上了这场大雪，空气湿度也很好，所以说虽然天还是有点阴阴的，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多一些出行的计划。那么今天因为聊聊毕业季有关的东西嘛，所以之前我也是搜索了一些新闻跟毕业季有关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吧？ 可以可以。 因为眼下呢，包括传媒大学在内，我们了解到各大高校的校园双选会已经开始启动了， 对 对吧？二位有没有面试过哪一些学校呢？就哪一些单位呢？二位有没有面试哪些单位呢？ 还挺多的，尤其是去我们传媒大学这边去招一些这个主持人岗位。你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江苏， 对， 然后浙江 老家是吧？ 对 对 对，我会特别关注一些。 其实我们俩最重视的就可能就是像浙江啊、江苏这些地方。 对，然后包括山东，山东电视台都有过去这个面试。 对，之前那个电影频道也来招过，刚刚招完。就基本上因为我们俩都是学播音，然后又在中国传媒大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口的专业可能就是像电视台、广播台这些 主播岗。 对，主播岗这样。 对， 就业方向也就是说想还是想走媒体的这条路，读自己读过的专业是吧？ 这其实也觉得你先说。 我就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都是读播音的，但是感觉大家想法还是挺不一样的。就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考我们这个播音专业的硕士， 有些师姐就是为了一个户口嘛，想留北京，她可能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了，再来考研就是为了一个户口，这是一种想法。然后所以他就顺其自然的毕业的时候就找有户口的工作，但还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想做老师，想进高校，那他们可能就会从研一开始就开始发论文，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要么考博继续深造，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决定就是可以直接进高校这种。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毛雷，他就是特别想做电视这样，然后会关注的就是一些电视岗。然后像我的话可能创业也可以接受，所以也会再尝试一些创业公司。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虽然同是播音，但是选择的方向和自己的积累方向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觉得春香分享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接触到一些学生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播音的概念就觉得念了这个专业应该出来只能说就是当主持人，然后也会很担忧说现在电视行业比较竞争激烈，以及说是可能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对于自己的就业方向可能有一些模糊，对吧？但是刚才那春香也分享了几个怎么说呢，一个很好的 几种策略吧， 对对对，可能不单单是只是到传统媒体当中去，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供我们这些语言工作者去实践，去大放异彩的地方，对吧？ 对。 那刚才毛雷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可能更就觉得这个无论是主持人还是主播哈，就大家进入这个专业，然后进入这个传媒大学学播音，可能多多少少也还是有一些这个执念在里边，对，他可能，但是面临我们毕业季的时候嘛，确实也是面临着很多的考验，然后现实也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传统媒体啊，就像您刚说的，无论是广播现在还好一些，电视真的是有点，尤其是地、像这些地方台哈，他们真的处于一个饱和，或者说他们的收益上也没有那么景气哈，所以说对于主持人的需求量也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大家在进行择业的时候，可能有的人真的就是对于电视很有执念，但是你说像央视啊，或者说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省级平台，它也不是说谁想进就能进的，那这个时候就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抉择，对，他可能在这里边就很纠结。那为了，那有的人可能就想选城市，就比如说我一定要北上广， 对，就是我比如说 这样一线的城市，春香这样的一线城市，那有的人可能更多想我就想干这个 行业 对， 就比如说他 选择上其实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在这里面，对， 但我觉得二位还是很明确自己的方向的，这个很好。很多我们会面临到毕业季有什么问题，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说是就业哪个方面，或者是究竟留在哪个城市，或者更看重什么，而是说像怎么说呢，就是有机会都去尝试一下，到最后可能抉择起来就比较困难，对吧？而且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我们经常说锻炼更重要，见识比知识更重要，可是人生第一份工作真的要走好这一步路，因为它会为你成功，就是为你以后的工作打好这个积淀，对吧？ 对。 然后我们刚才是二位分享，我们是播音专业的毕业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业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其他高校，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招聘市场上火爆的一个岗位，你知道是什么吗？人工智能，他的年薪到了30万加，而且以及是企业单位会疯抢的。近些年人工智能是比较火爆的啊，我们看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300多家单位呢，他就写了14000多个岗位，这是比主持人岗位多多了，是吧？来招聘，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高校的学生。一个硕士毕业生呢，一个邱同学呢，他就是专攻 AR 的人工智能的方向，他呢说早早的就被一个企业定下来了。他告诉记者说，今年呢，人工智能、移动终端、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专业的应届生备受企业关注，同学们都是几家企业争抢着要的。对，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是就业方向非常好，然后 听完以后真的是又心塞然后又羡慕， 对，年薪还非常高啊，因为这个是比较新兴的一个产业了，而且确实是对于技术和知识的要求是很高的，可能就我们说的偏的技术工种， 对， 他们就业应该没有说很大的问题，对吧？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这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啊，他说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呢，材料先行是非常重要的，他呢作为一个材料防护专业的博士生， 哇， 博士啊， 这个专业我们可能也没有听到过， 材料防护 而且是个博士生，他是非常热心投身到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中，投了一些有关于一带一路相关企业和用人单位，他觉得呢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下，个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这个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一些人的毕业就业方向，是说顺着这个一带一路，包括有的我们同学也是说你们江苏台很想去的啊，我们江苏台的一些同学记者站的一些记者，他们也是在走这一带一路的线，确实是，这也是给毕业生提供了一个方向，顺着国家的发展形势发展大局去寻找工作的方向，肯定是会跟国家的发展一起进步的， 要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 对对，我觉得二位也可以想一想啊，怎么能把自己工作跟一带一路扣得上啊，这也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些其实包括学中文专业的学生，我们在很多国家有这孔子学院，其实都可以到这个，在趁着年轻都出去走走，然后投身于这个事业当中啊，去传播中文，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就业方向。 还真的有说，就是我一个师妹，她是北京广播学，不是那个舞蹈， 是我们学校吗？ 舞蹈学院的，舞蹈学院的一个师妹，她就是在那边有一个机会，说去孔子学院那边，然后她就随便投了一个，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进了， 对， 结果进了，而且待遇特别特别好。 那他应该也是很有专业能力的人，对吧？ 是打了一个有准备之仗，可能。 对对对，我们也是很，就是我们现在“一带一路”上也有很多国家有这个孔子学院，我们也很提倡年轻人可以到这些地方去大展拳脚，做出一番事业来，对吧？你就像刚才春香讲的，喜欢创业。 对， 真的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喜欢创业是非常好，尤其是现在这个形势下， 对， 是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 尤其是可以介入一些和传媒有关的创业，这是内容。我因为之前在逻辑思维有实习过，然后 喜欢做内容是吧？ 我可能喜欢他们那种创业的氛围吧，因为比如说传统媒体，然后电视台、广播台，然后网媒，我基本上就是跟传媒有关的领域都已经涉猎过，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创业公司他们的氛围更加好一点，因为那边的人就是很有动力，然后每个人都在不停的，罗伊斯有一个词叫做迭代，然后就每个人都非常的讲究，就是自我的提升，很努力，每天下班回家大家就是健身然后读书，就是你想象看一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人晚上回去就是健身读书那种感觉就特别好，所以我在 很拼， 对，就这一份实习让我考虑了，就是创业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对于我们播音主持来说确实就业面太窄了，就大家肯定都想去一些好的地方，比如说央视、央广，然后比如北广，就这么几个地方，但是可能一个地方就一年招一个，那班里可能几个专业比较拔尖的就没有问题，那剩下来有五六十个人其实都很优秀，然后其实可能最初也是想抱着这样一份广播梦啊电视梦过来的，但是最后可能没有办法如愿，所以我刚刚跟毛磊说，就是我最近虽然临近毕业，但是我心情最好的一个阶段，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对，就觉得其实 佛系，真是 好佛系。 对，其实还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去考虑和选择的。 其实春香讲的是一种心态，以及他我觉得很好的一点，说没有说就是一条路要走到黑，而是很变通，在这个年纪比较喜欢负有挑战的事情还是很好的。尤其是这一类的创业公司，我觉得给予年轻人的这个发展空间也是非常的大的，在那里能大展拳脚，反而我们了解到的啊，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实习生啊或者应届毕业生到传统媒体当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真的是可能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两年的时间，才会分配到相对重要的岗位上。 对， 这段时间都是积累在磨练，当然呢这也是一条很好的路，可是如果说是想能够就是做出一番事业，或者快速获得一些经验或成就的，我觉得春香这条路也是可以的。到这种发挥年轻人的一个思维和发散能力的地方是很好的啊，在逻辑思维那里很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一带一路战略，还有呢说传统的行业转型升级是急需的高端人才，因为我们中国制造业呢正在走向智能制造转型，在一些招聘会现场呢，记者发现啊，钢铁、石油等传统行业在产品转型、企业升级方面是急需了高端人才，所以说也给予了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而且呢今年有个现象是说中小城市频出校招优惠，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喊出了一个口号叫脱离北上广，对吧，说鼓励到二线城市去， 是， 对对对， 像你们喜欢的杭州我觉得就蛮好的，包括南京，城市规模很大，但是没有说像北上广这么拥堵， 对， 然后房价可能 比较 适中， 对， 杭州没有的，不存在的 啊，对，杭州还是比较了解的啊，可能是就是怎么说，机会会相对多一些些的， 而且他今年好像也出了一些这种优惠政策，就是鼓励这种优秀人才能够进入这样的城市里边发展， 对。这个我们看到了，说各行业的人才争夺战，区域人才争夺非常显著，不仅二三线城市呢争相前往高校，四五线城市现在是四五线城市也组团出动，向优秀人才发出了邀请。那么在这个西安的一场双选会上，大连、杭州、天津、沈阳等近十个二三线城市呢，他们就组团来选人了，也给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说住房补贴呀、科研扶持等的优惠政策。这边我了解到呢，一般单位都会有这个优秀人才引进，不单单是说在这个门槛上放的比较低，而且你入了单位之后，他也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在你的住房上、工资上面都会有调整，也是用这个高的福利来吸引优秀人才。 这应该是一条挺好的路。 我觉得这期节目做完之后呢，二位可能的就业方向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了，对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我看毛雷一直是张嘴啊。哦，还有这样哦，挣这么多， 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快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再问一下二位有什么样的就业方向哈。 创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还是在学校里边嘛，我们说可能是信息相对闭塞一点，不如说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一个环境，然后也给自己包括多听一听我们说这个前辈的意见、师兄师姐的意见、老师的建议都可以， 是 也扩展一下思路。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总结了几点，一个是顺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对吧，我们发展方向去寻找就业方向，还有的就是可以放到这个二三线甚至四五线，他们优惠政策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就业方向。而且现在呢，国家还有个政策是非常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暖心的，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呢，他还可以获得就业的补贴，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想去打拼到城市当中，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可能最大的困扰呢，你感觉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对于你们来说呢， 刚开始的话很可能就是比如说各方经济压力是很大的， 我觉得最主要 租房啊，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可能比如刚开始工资也没那么高，然后你可能面临租房压力，你还得有各种社交，然后都需要这样一个大笔的开支。 对，我有一个你们的师哥吧，那时候就跟我说，觉得毕业最恐怖的事情是再也没有宿舍可以住了， 对 吧？ 对， 你突然间要面临着自己要租房， 对， 一系列的经济压力就来了，而且可能刚毕业的学生没有那么多的经济来源，对吧？ 对，就觉得这种困惑可能是来自于双方面的，一方面是经济上，另一方面是精神上，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从南方安逸的小城来到北京这样的尤其是一个人女孩子这种感觉，其实经济上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心理上的那种孤独感，然后因为这种大城市会给你一种就是你很努力很向上，但是你很孤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自己，因为来到这里的人尤其是还愿意背井离乡抛弃家里那种温暖的生活来到这里的人，多少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所以大家好像都有一个独立的系统在各自在自己的系统里面生存，然后你想要去打开这道口子，然后形成有一个，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工作很重要，理想很重要，但生活也是重要的，但是其实可能在这里理想是一个就是很可能是比你在家里那边就更靠近的一种感觉，积极向上，但你的生活状态就明显是不如家里那边，就如何去构建一个在我追求理想的同时构建一个非常让我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是我这个阶段特别想考虑的一个事情。 这个其实很多人会面临这个问题，说可能是工作和事业没有办法兼顾，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看自我调节，而且对于生活以及对于事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是因人而异的， 对， 可能春香觉得我努力到这个程度，可能毛雷觉得哎这个程度就好了，是吧，标准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是不能是光为了工作而失去了生活， 看到 而且周围很多朋友，像我昨天的时候跟我一些做广告的朋友，你们应该知道广告行业吧， 对， 没日没夜了，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们跟我说12点钟之前能够回到家，感觉这一天都赚了， 很幸福的事情， 做了很多事儿，甚至有的时候一些这个广告来的或者是业务来的时候需要睡在公司的，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提倡这些，因为它确实有点亚健康，每个人都感觉 精神不是很焕发。就是春香，我觉得哎，你有一种超脱于年龄的成熟。你想的东西可能是大家在入职几年之后会考虑到的，在事业和生活上怎么做一个很好的权衡。你是头一步就想到了，而且在创业和就业方面你也是权衡的不错。所以我觉得是个哎偏成熟的女生，很有想法，非常棒。那毛雷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哎，我觉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随着一方面就是我们比如说年龄慢慢也大了吧，之前我们可能 您九几年的 这个 年龄慢慢大 方便透露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以来就是父母供着你， 对 然后你可能也心安理得就拿到这一切 爱的供养，是吧？ 对但现在随着你年纪大了以后，如果你再拿的话可能这份爱就会让你窒息。 对 就是你要学着自己去独立然后自己去承担一些东西。你甚至比如说你过年回家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自己爷爷奶奶真的 开始包红包了吗？已经 就是 二位还是收红包吗？ 就还在收就心里边就很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你再张口向他们要钱你心里常也过不去，就觉得你读书读这么多年了啊，到现在还是没有变现，这是一件 对 心里边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事情。 毛雷说的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尤其是读到了硕士博士的学生。可能同学们同龄同学们在本科的时候就就业了，在这几年当中也可能小有成就，积蓄有了，再好一点的可能连房子车子都买了。 是， 所以这个时候还在象牙塔里读书的人就会在经济上面觉得有一点点的可能是有点差距 落差。 对 主要是像我们这种读硕士的就很尴尬，就是因为你读完硕士以后你找的工作不一定说就有你本科的时候好，因为很多工作你会发现他并不看你的学历，年轻漂亮然后体力足，这个是他们看中的地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选择了读硕士，然后我们会无论是考学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金钱时间精力，我们是希望有更好的结果的。所以然后同时当时同一时间段的那个同学们，你会跟他比，他进入工作以后你会发现你在心智上阅历上已经跟人家远远拉开一截了，你好像是在某些方面成长了，但你好像在某些方面又是落后了，这种侧面的比较也会造成一定的焦虑。 是应该很多有读硕士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一点真的还深有体会，就是说跟我的表弟哈，他可能只是高中毕业然后就不读书了，然后他又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你发现你在回家的时候他们交流的时候啊，他真的社会经验会比你多好多，他说的很多话吧，你仔细听了以后发现真的挺有道理的，而这些东西我之前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就这就是一件让你觉得其实社会阅历也很重要， 对， 你真的需要赶快走上社会然后跟这个社会挂钩，要不然的话你一直在这个象牙塔里边， 对， 多多少少会显得有一些幼稚。 我已经感受到二位的焦虑了 对， 尤其是两个硕士研究生，对，焦虑心已经出来了这个问题其实最开始我们也会有但是你真正到工作岗位当中你就发现也许有些人比我们走得快但是可能我们会走得更远。我们用了年轻的这两年的时间别人在工作创业的时候你们选择了读书，但是你们会发现在硕士体系当中给你们培养的思维是在社会当中是一个空缺，是社会经验我们都能得到，其实很多社会经验我们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像刚才毛雷分享的呢，表弟跟他说了很多事他觉得很有用，其实你也是间接受到了表弟这些年给你的社会经验，对吧？但是到工作单位当中呢，你们会很明确的发现这一点，是我们有一个同事说的当时就说你读了硕士之后你的这个逻辑思维包括你的这个理解能力强很多因为你在硕士阶段培养的主要是你的思考能力你架构一个事物的能力，对吧？你们真正发现这两年用来读书之后可能最开始比他们慢一点，但是你们会走得更有效，走得会更远，这个是，所以我刚才感觉到满屏都是二位的焦虑啊我们就是说先走的不一定走得好，对吧？谁走得远谁走得好咱们且看着呢，是吧？今天呢这个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简单的听了一下两个人的这个职业规划和一些困惑，今天有我们的后半段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一些就业的方向，以及我们的今年呢，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觉得应届毕业生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三位将知无不言，好吧？ 好， 来一会儿我们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是嘻嘻，小小秘密，别告诉我又没比你，你何必逼你自己？眼神那么犀利的你，有多少真心实意？就是忘了嘴皮，怎么可能？ 好的，一段片花回来之后呢，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大家呢，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AM927，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关爱青年计划，上面还有个二维码，如果能看到的话可以扫一下啊，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或者是呢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今天呢我有请到了两位嘉宾，然后来跟我们聊聊毕业季。两位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的播音主持的硕士，也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刚才的时间段呢，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他们对于毕业的一些困惑，以及现在找工作的一些心理的压力。然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关于毕业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的话题。首先呢，还是请二位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香。 大家好，我是毛雷。 对，今天刚才还想说一下，春香的姓特别可爱，姓司马， 对， 司马春香啊。而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吧？ 是。就是我自己看了一下家谱，可能是司马懿的后人。 啊，真的呀？ 对，因为我就查了一下嘛，就是其实司马这个姓，他原来是陈姓的一个后人，就是以前有个人叫陈伯修父，他是因为战功了得，所以就把司马这个官，司马原来是个官，司马、司空、司徒三有司，司马是一个官名，然后呢就把官姓赐予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继续姓陈，另外一个就姓司马。然后司马姓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可能就是到司马懿这里，就八王之乱，然后我们那边就有一部分人逃到了江苏，然后也是从我们家金坛这个地方传到其他地方去的。我自己特地调查了一下 家谱，是吧？ 是。 那司马这个姓其实不是很常见，我们可能在书中看的更多一点。在中国什么地区司马这个姓的人比较多呢？ 就是刚才说了，就是河南那一带，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是陈伯修父，包括周王，还有司马懿，都是河南人那一带，包括周边辐射的。然后八王之乱，相当一部分人逃到了南方这边，然后比如说逃到我们家江苏金坛那一带，然后这一带的人呢再继续辐射出去，所以说要么江苏这一带，要么是河南这一带，就这两代的人比较司马姓比较多一点。 也许就是在某一天你们看到差不多都是姓司马的，会问一下您是江苏那一片的还是河南那一片，对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姓确实是一个瞬间能够拉近话题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如果在面试当中是哎，小姑娘你姓司马，什么原因呢？哎，他讲完，哎，口才不错， 哎，真的是哈， 是吧？有可能，而且春香名字感觉很可爱，是吧？嗯，刚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春香是一个我感觉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小女孩， 还行， 成熟一些哈，思想 啊。你们两个都是本科之后直接读的硕士？ 没有，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还聊的，就是哎，我们发现我们居然是同一届，就是我们中间。其实中传对于我们包括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中传播音系是一个可能从小就非常渴望然后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这儿的、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然后我的话是其实本科那一年就考过一年，然后发现那时候因为也是因为毕业季的各种事情，然后发现就是可能只准备了很短的时间，差七分，然后所有人都说、哇好同情你啊，然后我的反应是哇这么好考，不行还要再来一年。我当时觉得天哪，我这样子也能只差七分，那应该没有那么难吧。然后就立马开始筹划第二步，然后当时有工作过一年，就为了因为不想，因为是第一年，就第二年已经没有人支持我了，爸妈就是不希望我去北京，然后也不希望我学这样一个专业，就可能他们更希望我做其他事情，所以我只能瞒着他们，然后就开始自己想了各种计划，先是去房产公司卖过房子，对，然后换过好几份工作，都是那种来钱比较快的那种，攒了一笔钱，然后北上，然后是这样。对， 心里边是更有底的哈。 嗯， 第二年以后， 你们二位是很不熟吗？但是突然间还采访了。 对， 就我们因为播音系它这样一个性质，大家就是平时都会有接自己的节目，然后课如果不在一起的话，也很少有沟通。我跟猫雷算是比较有缘分，聊得比较多的了。还有很多可能就是根本就不在一个节目里面，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聊上天儿啥。 刚才我说二位属于目标比较明确的，但是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二位本科的时候都学的不是播音主持专业，对吧？ 对。 既然那么喜欢说中传的播音主持，那为什么在本科阶段没有说，即使没考上中传，还有很多很好的学校，为什么没有考虑一下呢？ 考研吗？ 不是，本科的时候。 本科。 对，你们在高考的时候参加过艺考吗？ 我们不是艺术生。 对。 如果我们要是艺术生的可能的话，一开始就会考中传，但是我们正因为不是，所以想通过考研这条道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好。 那也就是到后期才想念的播音主持。 其实我当年吧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这个高考。 果然二位不熟。刚认识的同学。 其实我在这个高考之前吧，是有想过学这个播音主持，包括我已经去了那个艺考机构嘛，跟那边的老师都聊过了，然后后来跟家人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家人不太支持，因为当时的文化成绩还行，然后我说我想学播音主持，家人又觉得说咱们家里边可能跟电视台也不是很熟啊，以后你的就业压力多大呀，说万一这个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就把各种各样的顾虑都甩在我的面前。你想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然后我爸甚至甩出话来说啊，如果你要学了这个东西啊，以后的路你就自己走吧。我才十几岁，我怎么自己走？我害怕， 压力很大， 我害怕的。但是其实艺考机构当时那个老师就很喜欢我，他说你来，一分钱都不收你的，考上以后再给钱，就是考不上不要钱。 我以为是个好 苗 子， 我以为一分钱不收，考上以后我给你钱。 他们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文化成绩还行， 爱才， 对， 还是爱才， 因为艺考机构他需要一些考上率来证明他自己。 哇，出现真相了，本来是一个很温情的爱才的故事。 其实他就说就觉得我可以学走这条路，但是因为家人这样的一个反对，当时我犹豫了一下，我算了吧，那就等到这个考上以后。后来我选的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嘛，其实也是跟播音专业最接近的一个专业了。其实家人我就说那好，那这个考上以后专业你们就不要再干涉了，让我自己来选。我就选了这样一个专业，然后进去以后其实也是目标很明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常青藤学长学姐，就是会有一个这个高一级的这个师哥师姐来带着我们。然后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说考研怎么考中传的？ 就是第一年本科的时候就准备考研了。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想圆梦是吧？ 对，当时也是叫央视七小福，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是 我知道。 七小福那时候有播双的，有好多。我叫什么凯，就是那 这个你问我就尴尬了，我假装知道。 是吧？ 他 谁曾凯吗？ 不是不是， 这个不重要 啊，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他们几个就是读了播双，然后他们不是被央视采访了吗？ 苗凯， 哎对，苗凯那几年被采访以后，我就热血沸腾，我就瞄准了机会，我说一定要，我要读这个播双，然后我就因为我不知道，其实考研当时对于考研考播音这个并不是很熟悉，就知道看了央视有什么七小福本科不是学播音的，后来他们学了播音， 也就是说 我就说 念了个双学位对吧？在这期间， 我是直接。先读了这个播双一年，就是在这读双学位期间直接考上研究生，然后就过来读研了。 毛雷一路还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说是真正接触到社会，或者是真正的开始一份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对吗？ 真是，所以说为什么春香就是在某些地方就比我 成熟一些，对， 就是、还是跟这个社会就接轨过。而我从来没有、 而我觉得春香成熟的地方在于她目标真的很明确，包括她工作的这段时间、可能是别人就有一些像我们大四那年比较困惑，是考研呢、还是找工作啊， 对， 很多人是两条路走的， 都 是我先试试看找工作找不到，然后我也在考研，考上研了我再选择去不去工作，都很多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会产生很多焦虑，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是很理解的，尤其是现在竞争这么强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鸡蛋扔在一个篮子里面去，我们没有那份自信说我就一定能够上哪里，其他机会我就不要， 是， 所以说每个人尤其是毕业季感觉相当的忙碌，每天都是感觉上了课然后去招聘，招盘聘再去工作， 对， 就很多事情掺杂在一起， 就现在连课都没了、就只有焦虑、找工作， 对， 就反而生活主题就这一个、然后又不那么顺心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特别特别、 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我其实已经经历了第二年的毕业季了，就第二次吧，但我真的还没有焦虑，真的就没有焦虑过、就是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招聘，没有参加任何招聘，因为我知道我要考研，而且当我决定考研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能考上，因为你的目标就我，其实我们现在考上研的人就有一个很棒的特异功能，就这个人来找我要考研咨询我他能不能考上，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了，因为一个考上的能考上的人和不能考上的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第一年的时候就没有焦虑，我没有参加任何招聘，我既然决定要考研那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当时很有规划的，就是包括当时论文都写得很烂，被老师骂得要死，但是我知道不重要，我只要考上了我就可以、所以对于今年来说我依然是很淡定，虽然说跟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但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让我明白，我从小就觉得就是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什么人工智能很好啊什么的、对于我来说没有用的、因为它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很喜欢乔布斯，我觉得乔布斯之所以能够那么伟大是因为就是他能够一直坚持所爱，乔布斯能创造苹果不是因为他想赚钱，也不是因为他说他想怎样，是因为他对机械对这种工具有着一种超乎于正常人那种疯狂的热爱、他为什么苹果能这么与众不同，是因为乔布斯他只想做产品，所以他会在甚至在包装盒上不惜成本的去不停的去追求极致，是因为他的内心是产品，所以他的这种思想会影响我，就是我对自己的这种人生规划，就是我从不考虑任何外界条件，虽然大家会觉得我有些理想主义、就是我只关注我内心最真实想要的那一部分、我喜欢播音，那我不信，就很多人会跟我说，哎呀你这么矮这么胖你怎么能考播音，当时真的有老师直接这么跟我说，会那老师就哎呦当时就是跟我说，哎呀我觉得你太矮了，我觉得你肯定考不上， 他应该是比较大众的眼光，可能就大家对于播音的这一个标准， 对， 而且尤其是中传这个学校 是 有身高的要求， 是 就是说会有这个限制，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那我觉得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一旦我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我有一万种方法可以做到，所以就没有多想，就一步一步做，果然就实现了，所以考上研之后更加增加了我对这样一种人生观的一种自信吧，就觉得我不考虑外界怎么样，包括把 比如说我今年就业不是很好，我不担心，因为我想的不是说一年眼前的事情，我想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要完成到达一个什么高度。那可能这只是我的一步而已，这一步偏了没关系，你再往旁边迈一迈还是能走回来的。所以你当你以一个比较高的格局去看你的人生规划的时候，我觉得就业这一步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我是这么想的。 但我觉得可能春香是他是想的比较对，就说白了吧，就是豁有点豁明白了的意思哈。但更多的人他可能之前就像我，他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社会，或者说对于未来的规划没有那么明朗。尤其是比如说咱们专业是学艺术的嘛， 对，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这种情怀在里边。但更多的你像那些比如说理工科，他们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些职业呀，然后对于未来的工作方向真的是没有那么明确，或者说没有那么对口的东西，他们只要觉得比如说差不多的就行，他可能没有很明确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是需要去纠结一下的。 我们现在呢二位，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这样的，考得上研究生尤其是这个专业的可能就对于这个目标就很明确了，也是坚定自己想从事什么专业。但是毛雷刚才说了，很多专业的学生比如说像计算机类的，他可能就业很广的这一类的学生，他真正未来什么方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对， 甚至是我们看过一篇新闻说一个很大比重的大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未必明白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而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是分数，比如说这个感觉上的前景什么之类的。但是经过了四年当中的社会的变革，也许当时的一个很好就业前景的专业未必说在毕业之后还是很流行很吃香。 对， 这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能给到所有人的建议一定是跟着时代多去改变，多去学习很多东西，包括刚才毛磊说了修了双学位啊，他就在学了这个新闻专业同时又修了播音的双学位。 对， 其实很多综合类大学都可以在修双学位的。大家如果说多想学一个其他类的专业，不妨在大学的时候少一些休息的时间，用一段时间多辅修个其他的专业，也是给自己就业多了一条路，多了一个方向。 对， 大四的时候就不至于过于迷茫啊。我们再来分享几个说这个职场的 HR 来给我们大学生毕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建议。他说首先呢，第一重要的是户口问题，确实是对于北上广的学生来说。 对， 刚才春香分享了说他的一些师姐可能最开始想解决户口问题。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可能我们感觉他的专业程度什么都很好，不走这个可惜了，怎么可能去一些外企或者是大的国企把这个户口先落下来。但是某些人的考量不一样。 对， 比如说他更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扎根，或者是他有下一步的打算，那么户口对他来说就比较重要。 对， 那么如何取得户口就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很多单位是这样，你签了户口之后可能近几年是不许你跳槽的，但是你这几年之后，对，你这几年之后如果是还有能力或者是你有的想法还是可以再继续做什么的。我们经常说做什么它都没有晚的时候，厚积薄发嘛，对吧？ 对， 可能是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 作为二位呢，可能觉得我们学这个专业了能够在年轻的时候 做这个 专业 重要。 对，但是很多人会是觉得先扎根在这个城市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是 HR 给的一些经验啊。看说虽然现在也有居住证，但目前呢还是不能够与这个户口相提并论，尤其是一线城市。包括了什么，这个对你来说当然有点远啊，包括什么医疗啊教育方面，子女的教育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在就业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能提供户口解决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对， 很诱人。 对，我有个同班同学也是说在解决了户口之后啊，他是就是两份工作，一个比那个年薪能低个将近10万，但是另一份能给户口。你们猜选择了什么？ 是哪个城市？ 杭州。 应该还是会选户口，是不是？ 对，对， 10万吧，我觉得。 对，可能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说呢，户口落地会有一种安全感。 对。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拼搏很重要，尤其是第一份工作能不能顺着自己的意，能不能在这个职场当中积累经验是很重要。我们也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是不是你想走的这个方向，积累再多的经验其实是无用的经验。 对。 然后你在你正确的方向，你的这个经验才是你以后有用的， 是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给许多朋友做一个参考。当然了，最幸运的无非是又是你喜欢的专业，又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说一些关于我自己的观点吧，可能就是， 对于这个事情，我自己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会为了一个户口嘛，去选择一份可能不是有那么有创造力、或者是环境不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年薪也不是很高，可能就是为了户口。我就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吧，我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我非常不赞成。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增值的环境里面，就是户口是一个你看得到的一个价值，但是你周围的环境是一个无形的，它可甚至不是工资能够代替你的。如果你把你为了一个户口委曲求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能周围的人他比较懒散，你用不了几年你肯定会被你身边的同一起跑线的人甩得很远。因为选择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我觉得所以也是跟刚才也是跟毛雷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我先选城市，因为我觉得城市是你的环境，代表着你周围的成长值吧，就是你在一个无形的时间里面会被人家会甩开别人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一个我会选城市，所以说比如说什么贵州电视台啊这种地方也有叫我让我去当一线花旦，我不去，因为我要选 西南地区的那些。 对，这是每个人的 价值，这样说会不会拉仇恨 呢？对，有可能。 我是说 以上只是他的观点， 那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是因为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是 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安逸的生活，就应该去风景好就应该去那些地方。因为我个人比较在意的点是个人的增值，我希望自己是能够每一年都能够在就是事业上这种增值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这么选，不代表说其他选择不好。 对，我们现在说我们三个人聊的这个毕业的话题，也只是我们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成长路上的一个就业方向，也是给我们的这些朋友一个参考。然后春香他是可能更看重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基于他的这些外部的条件，也是帮助他成长的一个浇灌， 对吧？ 第二我会选，就是当我把城市定下来之后，我会选择就是周围的人最好都比我好，这样子我就有一个好的样板在那里。那我可能短时间内达不到，但是我知道好是什么，那我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这样一个动力在。对， 很好。 对，其实也就是我一个师姐哈，我一个师姐她也是， 我们今天就出卖同学。师姐 她很优秀，她很优秀，但是她真的是最后选了一份有户口的这样一个职业。不过其实也她比如说当你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吧，户口其实只是你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之一。 对， 就是她并不会因为说时间的这个推移哈，就一定会被身边的人所这个同化也好，改变也好。就当他达到这个阶段性的目标之后，他还是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追求。 对 对 对， 但是他说的这个非常好。像昨天我们来的嘉宾是一个央视的记者，我昨天分享的话题是十年的规划。他呢本身是外国语大学的硕士毕业的，然后跟我是同班的播音主持研究生同学。他首先是进了央视的外事处，因为一个是说他是说分配过去的，但是也解决了一定的实际的问题，这个大概你们明白吧。然后后来慢慢的到了社会新闻部，现在就做出境记者，现在又到了新闻调查节目组。其实也就用了6年的时间。 对 对，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哎呀他为什么选择这一步，可能有些人选择这一步的时候是为下一步做跳板， 是。 但是一切我觉得一定要明白你的最终目的地是什么。 对， 我们不能说经常说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个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说你们规划完，你们理想主义规划就能实现吗？但是我觉得规划了我们努力了它有可能实现。 对， 但我们真的是走一步看一步，有可能回头再看，哎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对吧？还是要有规划的啊。这是第一点，就是选择的时候要以户口，可能有些人是以户口为主，就哪里能落地。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的就更直截了当了，我们有句话叫谈钱不伤感情。就是看薪资多高，这个是二位的毕业的一个就业选择的一个方向吗？薪资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尤其我不知道女生是怎么想的啊，但是作为男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对，逃不开的，其实是。 是。 对，你说无论以后，比如说面临着要这个结婚，要这个以后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你可能没有这个经济作为这样一个支撑的话，很可能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束手束脚。对，而且你想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尤其是男生哈，在出去的时候你还是要稍微体面一些， 要不然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专业还好，对吧？你可能没钱，但是有颜。但如果其他专业像比如说工科，他可能又没钱又没颜的时候， 哎呀，哎，以上只代表他的观点啊。工科还是有很多帅气的， 对，你可能，对吧？女朋友都很难找，这个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至少能够。或者说你交女朋友的时候，你至少不用去担心啊，比如说去逛个商场啊，买个衣服，你还去看一下价签，这是一个很跌份的事情，我觉得哈。或者女朋友也会觉得，你看我想吃个好东西，还得想了半天，什么一个月之内只能计划，就是你能够让人随心所欲的，其实这样相处的会更容易一些。 其实到随心所欲的阶段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拼搏一阵的。而且每个人对于物质生活标准的层次，其实工作一段，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职场老人的感觉。工作一阵发现，其实你对于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哎，定期跟女朋友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吃个饭，就是觉得是物质生活的标准了。但是可能过一阵，比如说你现在出门坐高铁，我想下一步坐飞机了。当你能够坐飞机的时候，我又想去坐头等舱了。所以说欲望其实上限是无止境的，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考量。但是最基本的赚钱能够让你生存，这个是很重要。第一步我们要先把生存做得到。 对， 比如说你在这个城市，首先解决你的住房、你的出行、吃饭问题，这是最简单的几步。然后就像刚才毛雷分享了，说不要说毕了业之后还要问家里要钱，妈妈这是我的梦想，我要打拼，来给我点钱，总觉得已经年纪了不好意思，对吧？那我们如何能够站得住，这就是个问题。如何依靠自己能够在这个城市为我们梦想打拼，这是个问题。再往上追求精神层面上的，那就要看我们这些年如何去创造，如何去锻炼，然后再谋这些福利，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啊，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感觉开始的时候首先能让我们自力更生，这点就很重要。慢慢的在追求好的物质生活。 对， 因为你的物质生活会随着标准不断的增高，这个是真的。也许过两年你们再来的时候，你说哎呦，我真的想出门就坐头等舱。我真的想，就像说每年一次国内游，慢慢赚的多了，就每年一次东南亚，再赚的多了，我就要欧洲深度游了。欲望是无止境的。对吧？ 是还是要稳扎稳打一些哈。 对，是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的选择标准了，就是可能户口是一个标准，钱是一个标准。然后我的标准很简单，我希望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就我会在我能力范围内找一个优秀的人最多的地方。我看这份工作好不好，我不看户口也不看钱。我会看一旦我真的进入到这个工作里面，我能和什么样的人接触，首先我的同事是什么样的，然后其次是我能不能有更多的社会资源，那我的工作当中能不能接洽更多的资源，这个是我比较考虑的。因为我觉得户口不是说我不在意户口不在意钱，而是我觉得 是 我是觉得这个是比户口和钱就是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无形的价值更高的。而且当你如果一直和很优秀的人待在一起的话，然后你对你的目标很明确的话，户口和钱是随之而来的东西。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目标，而它会是你目标实现后的附赠品。 这是包括春香刚才说选择这个工作城市也一样，他希望呢是更多能够给予他增长知识的地方， 对， 包括人，包括工作环境。 对， 他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离开了学校，社会当中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他能教我们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说选择的工作选择的地方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因为跟人学永远是最快也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你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有没有想过说是跟哪一类的人学？你可能说这些人经验比你足，但是他在某方面是哪一方面的经验足是希望你能去学习的呢？ 我曾经就是听过一场李笑来的演讲， 时间的朋友 不是，那是罗老师的。然后李笑来的演讲是罗老师，我在逻辑思维实习嘛，然后他是罗老师的公司里面会搞一些线下课，然后他那一场是标题特别诱人啊，叫如何实现财富自由。 这个是这些年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 对，然后就是票价也很高，可能好几千，但是大家都很愿意 买完了就没有自由了是吗？ 就很愿意去听。然后我觉得他有些观点还是对我挺有启发的，尤其是在我那个阶段而言的话，还比较稚嫩的时候。他的想法其实就是不管你想做什么，首先是物理上的无限逼近。就比如说我们想做主持，那我们找一找中国主持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在北京。就是最优秀的人在哪里， 北京 在央视在中传在这些地方，那你就、所以我跟毛雷我觉得虽然花了两年时间来考研，但是我感觉是一步就到位了，就找到了最优秀的地方。所以就是物理上，一个是物理上的靠近，然后所以刚才你问我就是说学习什么方面嘛，就比如说如果我的工作我的目标是主持人，那我会找就是最优秀的主持人先。 嗯，好的，一会儿整点之后我们来继续聊这一话题。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我们的 FM98.2 或者是 AM927 来收听。当然呢我们有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啦。可以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能实时的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同样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毕业季，你准备好了吗？相信很多应届毕业生呢听到这三个字就倒吸一口冷汗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里邀请到了二位今年即将毕业的优秀的毕业生，来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的播音主持的硕士，二位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呢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们的焦虑以及他们的这个求职的一个方向。今天呢我们三个人呢想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出来，也给一些正在面临着找工作的朋友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或者说希望我们今天说的话呢对大家有一点点启发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功效了，好吧。刚才呢春香也是在分享了说他希望跟一些比较让他成长的人，更有知识更有阅历的人一起工作，能够让他快速成长，对吧？ 对。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 观点。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说职场 HR 给我们的一个就业建议，首先就是解决户口问题和薪资问题。 是。 薪资问题毛雷也说了啊，作为一个男生可能是觉得年纪轻轻养家糊口是一个最特别的事儿。 所以毛雷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生。 要有担当哈。 啊不错。 然后呢我们继续看，还有一些建议是说你第一份工作选择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说了要积累一些正确的经验。说你可能他的这份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决定了你的起点，所以说尽可能的找一些大公司，就像刚才春香说的大公司里面当中呢你会说你在这个行业当中选择一些能让你更加成长的， 业内比较知名的，因为他不单单是说学到一些东西，他们的管理也是比较规范的， 对， 相应的各种包括你的社保包括你的医疗保险的手续也是非常好的、 嗯、 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培养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给予你们，就是眼界。 对、 嗯、 这就是这可能跟我刚才那个观点是相类似的、 嗯、 我是觉得眼界比钱和户口要更重要一点。 嗯 嗯， 对，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嗯、 就顺带着把钱给挣了哈。 是是是， 不要冲着钱去。 对， 嗯，真正你有能力的时候，创造财富其实也是能力体现的一部分。 对， 我们从来不逃避说啊，觉得提钱很俗，但是真正的在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追求说是高薪资。可能不是一个完全唯一的一个方向， 对 吧？对，眼界很重要，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可能通过这两年的学习或者两年的大公司，你的就业可能你增长薪资的速度会比他们普通的爬的会快很多。 对对 对 对, 对吧， 对，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建议是我们的职场 HR 提供给我们的，说要时刻保持着危机感。这个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有危机感吗？ 我们现在可能是一个危机感过度的阶段吗？ 对，其实尤其是这个职业哈，比如播音主持这个职业、 嗯、 男生可能还好一些，就是 女生的话、 啊、他可能比如说你这两年对吧，还有这个、 嗯、 怎么说，就是形象还好一些，再过两年可能有更加年轻的更加貌美的一个姑娘就进入到这个职业行业里边来、 嗯、 你可能会 有自己的其他的核心实力在、 嗯、 才能保证在就一浪一浪的这种美女 还留在沙滩上 依然在风口浪尖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对，给你们分享个小故事，也是昨天嘉宾跟我们说的。 嗯， 他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做的是央视外事处翻译。 嗯， 然后最开始见到台里，央视的那个时候有个跨年晚会。 嗯， 跨年晚会之前会有直播的倒计时活动。 嗯， 他呢全天是8场8个小时，他跟朱迅姐姐搭配了8次。然后呢他因为是英语的翻译嘛，总会有各个国家的人可能来到节目当中进行交流，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有个问题是说，哎，你做翻译又是直播，因为我们感觉比如说我跟毛雷是外国人啊，我是翻译啊，春香是主持人，等毛雷说完一句话我要给他翻译出来，再跟春香说，春香跟我说完一句话我再翻译，再跟毛雷说。 嗯， 我在想你在直播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不是观众看了略显尴尬，对吧？ 嗯， 感觉是因为我们经常说语流要搭得上，这样的说的话节奏可能就断掉了。 对， 对吧？嘉宾和主持人节奏就断掉了。 嗯、是， 但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点，他说他只是翻译朱迅姐姐的话，因为朱迅姐姐的外语非常好，她的英语非常好。 哦， 就是我们嘉宾在说完什么内容的时候，朱迅是不需要再听翻译的内容的。昨天我们就后来得出了一个感觉，说如何能取得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无法被取代的这个能力。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学的更多是如何表达，如何创作节目，如何是给我们一定节目内容，我们能去发散我们的思维。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想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工智能啊，一带一路，虽然看似离我们遥远，但是它会成为我们真正站得住的一个附加的武器。也许我们比别人多那一点点的专业常识，多那一点点的能力，就成为了我们战胜别人或者是比别人走得更远的一个武器。 就我们不一样。 对，我们不一样。昨天他分享完这个，我们因为开始对朱迅姐姐的了解，我们觉得她是在日本就是工作过，可能日语很好，但她跟我们分享说她完全不需要来听翻译的时候，你觉得每一个能够其实能够走到岗位的牛人，他真正是会有自己的厉害的地方。 对， 嗯， 朱迅姐姐自己也说过一句话、嗯、就每一个能站到舞台中央的人背后都是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的。 对，也许很多人成功的人他不会说是把这个努力常常挂在嘴边，但是人家实实在在在做的，就是我们要时刻保持这种危机感。这也是我工作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的播音主持的领导就会跟我们说，时刻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这个危机意识当然不是让我们觉得恐慌， 嗯， 啊，觉得哎呦我是不是今天没工作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嗯，而是要求你不断学习，永远别觉得今天我不错，不代表着明天就没有人比你强， 对 吧？嗯，我相信春香和毛雷一定会做得到，因为我觉得两个人都是，一个是对自己有规划，二是从你们的眼神当中，我能看到你们对于不管是知识渴望和对于未来前景的那种拼搏的精神，我都是觉得你们还是很好的。还是可以的，加油。越来越觉得是个长辈寄语了啊。那么我们刚才也是分享了这个危机感的话题，再一个就是创业。 关于创业。如今呢，创业很热，如果说毕业能够创业呢，也是很多人比较提倡的。创业是最快的提高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市场思维能力的过程。即使是失败了，就像我们经常说失败了，你也能会得到一些经验， 对， 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以后我们就不会在这儿走了，对吧？ 对， 嗯， 之前听罗老师说过一段，就是他有一天的一分钟是这么说的，他说人一定要在利益起伏最大的地方受益是最多的。 嗯， 就是说比如说创业公司，就是创业失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罗老师自己都说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死掉，就是这是很正常的。对于资本来说是会有亏损然后有增值，但是对于人来说永远是获益的。为什么？就是成功了你是成长，失败了你更成长更大。 对对对，如果在失败当中去学习，而且有的时候那种痛能够更让我们撕开伤疤去努力的 补给 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体会过这种痛，我们不想让它再痛。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会迅速成长。创业是个很好的方向，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也有很多，可能在这个相对优惠的条件给予了，包括很多地方会给予一些大学生创业的孵化基地。就这个房租可能会很便宜，甚至是减免一年的时间，专门让我们大学生去创业的。如果大家有很好的想法，也不妨跟着三五好友啊来提前的接触一下市场。对吧？我觉得春香，我对于春香给予了很大的厚望。 我一定好好工作，好好努力。 因为就是说提到创业呢，近期我身边有几个小伙伴，我们就觉得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创业，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国家公务员，觉得相职业也相对很好了，然后也是成了家很稳定，但是他们突然之间决定说几个人合起伙来创业。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了以前吃吃饭啊，唱唱歌这样的 party 变成了每天我们觉得像企业家大聚会，每天都在研究。自从跟着他们一起研究这些事儿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比我们想的难得多了。 对， 比如说你的成本，最简单的说你的选址，包括你的装修设计、宣传推广，每天我们就计算经费，然后出去学习。我们把旅游都已经变成了出门学习的游了， 是， 反而这段时间觉得成长特别快，接触到了，对，接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了解到的东西。 是，创业之所以会对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比较快的话，是因为他什么东西都要学。 对， 你无论从内容上，艺术上，经济上，然后每一块都要涉及到，它是一个综合体系。一个项目它能不能成功，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做主持，那我们可能业务好，那我们就能够存活，只要把业务做到最近，它只是一块的。但创业它是一个综合思维，而且还要很多人的协作，所以这就是它比较锻炼人的一个地方。 这是创业的一个很好。我觉得毛磊有没有想过要创业呢？ 其实吧，我的手机里边现在还写着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创业计划。对，其实 哪个方向呢？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关注这个这个艺术培训这一块了。 艺考。 对，因为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艺考，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少儿口才培训的，因为现在的可能家长对于这个小孩子综合能力的发展，尤其是比如语言表达能力啊，他的一些艺术能力的提升越来越重视。可能之前家长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小孩好好学习啊，以后考个好大学啊，但现在家长不会这么想。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那种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够拿得出去，能够豁得出去，能跳能唱能说能写，就这样能问，是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向。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孩子的培养在这个经济上投入也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阳光的一个产业。 我也有一个创业计划。 就是同类型的吗？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还跟毛磊说，就是说的就是从那个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个话接着后面讲的，就是之所以肯放弃，不是意思是真正的放弃了原先喜欢的东西，而是在原先的喜欢的东西的在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更大的世界，站在了更高的视角上，然后我会发现原来主持不是唯一有趣的事情。以前就觉得能做一辈子主持是最开心的事情，然后可能到了北京，然后接触了更多的资源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我还记得就是因为认识很多创业界的好朋友，他们就也跟我谈创业的事情，说如果真的要做，要做一个怎样的项目呢？然后我就给他一个意见嘛，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创业，一定要做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就像乔布斯他创苹果，是因为他从小受他爸爸的影响，对于这种 就是这种工具之美，有这种极致的追求。嗯、罗老师之所以创逻辑思维，是因为他很爱读书，他天生就喜欢把书转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他最后公司都是从他的这个兴趣开始的。我觉得很多创业都是从你一个兴趣到追求极致的过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给他的意见是，如果你要创业，一定要创一个有自己带着自己痕迹的东西，人家看到你的产品就会想到你，因为只有你才会做这个东西，别人认为它不重要。所以我有一个关于自己的创业的想法，就是我想做一个很司马春香的东西，就是未来如果我的创业计划真的实现了，你会就是乔布斯他其实是通过他的苹果把他的这种欲望扩展开来，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欲望和兴趣爱好扩展开来。 当然呢，其实创业不单单是说从自己兴趣方向，还要考虑到是否有能力去驾驭。如果单从自己兴趣方向，我觉得你的能力驾驭能力是代表着你能成功。毕竟我们创业不单单是说为了好玩， 对 吧？ 是 为了说积累这个经验。也许我们创业也是我们站足了，就是我们在职场站着的第一桶金。如何获得，我们也要考虑，一个是在兴趣范围内、能力范围内，这两点很重要， 是 对吧？当我们有一定的积累了，有一定的社会人脉或者资源，包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之后， 对， 我们可能去发掘自己更多身上的标签。我们一直说人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和特点的人，对吧？ 对， 可以。 我觉得这是两个维度。我说的是一个心理上的、欲望上的以及思维上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实操方面的。我觉得一个创业公司真的能够实现的话，这两块都是要有的。因为当你的实操已经很好很完善的时候，你想往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去走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你的欲望去推动一把。这是我对创业的一点想法。 对这个你的欲望支持呢，我就想到了送你两个务必啊，务必戒骄戒躁啊。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进入职场呢，千万不要感觉我就特别想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成功，或者是我特别想证明自己，每一步走得稳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建议，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用心用坚持。认定一件事情，我们尽量说有着这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个劲儿，但是我们也要多聪明多学习多积累，看看自己是否适合，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就会离成功不是很遥远。那么刚才我们也分享了我们的以及职场 HR 提出的一些建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看一段精彩的 MV， 放松一下。 Only attracted to things that bring the drama. Overseas, yeah, we're trying to stop terrorism, but we still got terrorists there living in the USA. Hey, the Bloods and the Crips and the KKK. But if you only got love for your own race, then you only leave space to discriminate. And to discriminate only generates hate. And when you hate, then you're bound to get irate. Yeah.That's what you demonstrate, and that's exactly how anger works and operates. Man, you gotta have love and just set it straight. Here we go. Take control of your mind and meditate. Let your soul gravitate to the love.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and gas is filling lungs of little ones with ongoing suffering. As a youth, I am so ask yourself, is the love room really gone? So I can ask myself, really what is going wro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live in? People keep on making wrong decisions, only visions of the not respecting each other. You deny that, brother. A war's going on, but the reasons undercover. Truth is kept secret. Fuck the little world. If you never know truth, then you never know love. What's the love and justice? What's the love, London? What's the love? People are killing, people ar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eating their crimes. Would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Would you turn me a machine?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Send some guidance from above. On my shoulder, as I'm getting older, y'all people get older. Most of us ain't got my money. Selfishness kind of smiling with the wrong information always shown by the media. Negative images is to make criteria. Infecting the young minds back to the bacteria. Kids wanna act like what they see in a cinema.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values of humanity?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Instead of spreading love, we're spreading all the monsters. Lack of understanding leading us away from unity.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 feel it under.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 feel it down. It's not what the why sometimes I get. Gotta give my faith the life to love it.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刚才呢，二位跟我们也是说了一些职场的一些困惑啊，我总在强调困惑，因为你开始迷茫的眼神真的是非常影响到我，然后呢，二位也是这段时间也是面试了很多单位 对吧？ 是， 我们这段时间来聊一聊面试的一些经验吧，比如说毛雷，面试了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几家卫视，还有一些地方电视台， 对对对， 提一家吧，都准备了什么？他面试内容又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面试的那个南京台，南京电视台的时候，对，那可能需要你，就是尤其是播音主持这样一个岗位嘛，你可能，一方面是你的这样一个试镜，就你需要准备一些这个跟播音相关的一些东西。其实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更多的考察的是你跟他这个机构啊，就是跟这个电视台，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眼缘。你可能需要你的气质要符合他，而另一方面就是你真的要表达出你对这家电视台是很渴望的，你不能说你到，就他必须要确定你到这儿了一定不会离开，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 OK 你现在到我这了，突然央视向你抛来这个橄榄枝，然后你挥一挥衣袖，对吧，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也是他们很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要告诉他，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建设，就是你告诉他我真的很愿意留在这儿，然后 我们来那个什么实战一下吧啊，因为我觉得刚刚说了很多啊，我们实战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是用人单位的，好，来小伙子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老师好，我是毛雷，其实我是一个，比如说面试南京台哈，其实老师我在这里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苏人。然后我现在特别想回到江苏，其实可能这么些年来一直是在北漂，但是其实随着这个父母年纪的增长啊，包括这些朋友都在南京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我特别能够想跟他们在一块工作，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多给我带来的是快乐。 那你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了，离开北京了不会有遗憾吗？ 其实并没有遗憾嘛，尤其现在这样交通这么发达的一个地方，他可能你想来北京跟朋友再聚一聚啊什么都是很方便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想更多的是把重心放在跟家人跟这个同事在一块这样的一个角度 啊，小伙子啊，我看你是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那作为你们专业的人，不会很想去更高的媒体吗？央视不是你的就业选择吗？ 其实现在每个人的就业角度也不同吧，就有的人可能希望在央视那样的一个平台，而我可能更注重的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希望能够在工作当中也有，但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生活乐趣。对，我觉得咱们这个平台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去有工作又有生活，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可能这样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更心无旁骛，然后更好的把我的工作完成。 哦，我明白了。那你现在反复强调的是你希望我们能给予你什么东西，那你能跟我说除了你是江苏人这点以外，你对我们这个比如我们南京电视台这个岗位你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然后我之前也有在这个报社做过，所以说我的文字啊采编能力都没有问题，然后再加上我在传媒大学学了播音，可能我更多的是不仅仅是会播，无论是采写编评，然后可能这一套我都可以来，是一个全能手，就是说你拥有我一个人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这样事情交给我办，这样的话就能够一专多能，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好了，就你了。 谢谢。 你们在面试的时候考官提问会像是我这种的问法方式，还是说更加严苛一些呢？ 其实 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 对， 就是你面南京台的时候是会这个样子。 南京台的时候他是希望你有这样的一个，就像您说的这样子，就是你必须很明确，然后你告诉我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这样的。但有些地方可能稍微就佛系一些啊，这就看你一眼，就是看先看 演员， 对，你跟他们有没有符合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进一步跟你了解，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就好的，谢谢。 因为我也跟一些面试官聊过天，我会说你们在面试的时候更加多的考量是什么，像你们俩刚才提到的这演员是很重要的，第一眼是否喜欢，也许说未必说长得那么精致漂亮的跟天仙似的，但是如果说你得有这个亲和力以及观众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漂亮的人他没有这个观众缘和亲和力。二就是真诚，你是真的表达。因为现在有很多网上什么面试技巧，说面试多少招，甚至前一阵说地上有垃圾就要抢着捡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已经比较 out 了， 对吧？一定要真诚，切忌忌讳的忌，不要就是觉得有一些程序。其实我们面试官见了特别多的人，大家的小心思他们是能看得懂的，甚至是你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犯了一些些错误，但是他们觉得你是真诚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三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像刚才我问毛雷这个问题，我说你能给予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在介绍的时候或者是表达你们对于这个单位的渴望的时候，不要过多的强调说我觉得你们这儿怎么好所以我想来，要想到的是你的核心竞争力，我能给予你们，我能给予你们什么东西，我来到这里能带给你们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面试官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是，说点儿跟这个自我介绍无关的，就是这里面没有的东西吧，对吧？不知道二位制作简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把各种奖项都罗列了很多那样的。 我觉得是面对不同的地方需要对简历有针对性，真的是有针对性。就我觉得其实简历也好面试也好，它是一个思维模式下的两种展现，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套东西，就是你都是要向面试官呈现你自己，只是你用的素材不一样。简历你用的是纸，是印刷，是图片，而面试你用的是你的脸，你用的你的服装，你用的你的表情，你用你的语言声音以及你的思维和表达。其实这两样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要符合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投其所好，第二个就是毛雷说的忠诚度，就是你比如说你是要招文字岗，你肯定要把你跟文字有关的东西往前拉往前拉往前拉。而且简历里面还有一个，包括面试也是一样，就是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是扬长避短吧，每个人都有短项，就比如说在做简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身高不占优势，就我记得以前老师给我看简历的时候，哎，你这么矮为什么要把身高放上去，删掉删掉，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有优势的往上放，然后没有优势的就要尽可能的藏，因为在几张纸和几分钟的表达里扬长避短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然后投其所好，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他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前两天电影频道来我们这儿面试，然后我哗哗哗说了一大堆，然后在最后一句我说我做了一个电影评论的公众号，给老师放了10秒钟， 然后老师就开始问我，你 这个很关键， 对，你这公众号做了多久了呀、嗯、你喜欢什么导演啊，你的评论评到什么深度了。然后我当时的就是一出那个门，我的感受就是真的是要投其所好呀、 嗯、 就是你前面说那么多优秀的那种什么，我小时候拿过话剧奖没用，人家只是关心你、嗯、哎，你这公众号做了多久，所以、嗯、因为它是电影频道，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人他是很有实力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适当的面试技巧，就错过了很多机会。因为每个人的素材都是大量的，就是你人生阅历是一个罐头，但你必须要把最新鲜、最他最想要的那个点最快的速度，对、 嗯、 第四点的话就是要快，短平快、嗯、你不能很冗长。 对，刚才呢我简单说一下春香说的啊，就是我们在简历当中呢千万不要说把东西都罗列出来， 对， 而是有针对性的，其实就几条关键性的就行。 是， 像刚才他说的电影频道这个有公众号确实能吸引眼球。嗯，一会儿呢我们的青年说下半段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毕业季，大家准备好了吗？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青年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青年广播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王松，下半段陪大家的依然是我啊。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我们的 FM 98.2 和 AM 927。当然呢，如果想收看我们节目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手中这个很可爱的牌子，导播要求我一定要拿起来。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或者是直接搜索，点击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也许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毕业季，你准备好了吗？啊，刚才我们看也说很多朋友来，就是在直播间也向我们提问，就是说你们主持人的就业方向什么之类的，甚至有人在夸我们说你们的发型很好看啊。我们这都是起得很早的，一睡不醒头，对吧？尤其是大家如果能看到毛雷的。标准的睡不醒头了，说我们的发型 怎么样？完全看昨天睡姿怎么样？ 对对对，有人说 躺着睡的和这么睡的就是不一样啊。刚才毛雷，我跟毛雷也是模拟实验了他面试的当时的一个小技巧，小环节，对吧？他是面了很多台。那么春香呢，最近有面试了一些什么样的电视台或者是机构呢？ 我就说三份我还比较在意的面试吧。首先我先说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杭州，在杭州读大学，我对这座城市非常看好。然后我如果北京觉得不合适我的话，我可能第一个会考虑杭州，所以浙江卫视的面试我是非常认真的准备的。然后我也是进到中面的。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我在那帮面试的人当中颜值不是高的，然后经验也不是丰富，专业也不是好的，但是我是能进到中面的。之所以能够进到中面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就表述了很多我在杭州的一些实习经历，所以相关性是很重要的。你要尽可能的去找那个和你面试的地方，你和他的相关性 契合点。 对，比如说我大学就在杭州读的呀，包括我当时就是在FM9.8实习，包括里面的老师我都认识，我跟那个面试官聊了很久。哎，于虎老师最近怎么样？就是这种就是相关性。我觉得第一个成功的点是相关性，而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找到你的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很少有人像我在创业公司有逻辑思维这样一份实习经历的，而那个考官恰恰对你的创造性以及你的文字功底特别感兴趣，他对逻辑思维这个公司特别感兴趣，他问了我好多关于逻辑思维里面的一些，因为它是一个电台其实也需要一些商业化的运营，他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他还问我要了我在逻辑思维的时候当时运营的一些文章，所以我觉得是这一个是相关性，一个是不同寻常的点，让我最终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走到了中面。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一份我比较在意也比较成功的一份面试经历。 我们刚才说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中央来说 不同，既然你在同质化情况下没有竞争优势，你去找你的不同点。对。然后我的第二份的话我觉得比较成功的也是进到中，就是最终被要到 offer 的是一个购物台会买。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同样的我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优势，是因为我体现了我的创造力。因为他的这个地方的面试很有意思，他把一帮人招到了一起，分成了三个小组，然后你要根据其中的一个，他会每个人抽一个东西，我们当时抽到的是家电，有的人可能是服装，有的人是被子，这样子。然后我们因为是购物频道嘛，我们抽到的是家电，那可能我在表达上并没有很有优势，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显示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我的思维能力、分配能力。于是我虽然最后呈现几乎没有说话，但是他一定会要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的创意策划是我想的。因为在前几天我刚好看了一部话剧《堂吉诃德》。然后我就想家电这个东西要怎么介绍呢？其他小组通通都是哎呀就是模拟购物、电视购物，哎我们这个家电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组就绝对不一样。我让所有的人扮成一个家电，而我是一个法官，然后我会对家电进行审判，所有的家电都感到非常的委屈，为什么？然后再把自己的优势说出来，以一个非常拟人化的状态。所以我们那组的话时间用的最短10分钟，其他都要20-30分钟，滔滔不绝的介绍。我们就是很简单，每个家电都在说委屈，然后效果非常好，全场一直在鼓掌。所以最后我不需要开口，我只是一个法官，我进行审判，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点子是我想的。所以就是包括我在面一些电台会寄袋子，我会认识里面的老师，老师会跟我说可能主持不是最重要的，你的创意很重要。 对， 所以我说的第三个点就是一定要突出你的思维，就是你的创意、你的想法，这个很多老师特别看重，他可能胜于你的颜值和专业。这是我想分享的两场面试。 春香其实在从今天介绍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反复可能一直在说我可能我的颜值啊，或者是我的身高啊，这会是你在意的一个短板吗？ 会，真的会。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 不是我在意， 过程当中 我并不在意，其实我自己不在意，但是这是你面试过程中你不得不面对的。因为你如果要做电视的话，确实要一张电视脸，它每一个就是他的岗位他有他的要求，而对于我们专业来说，你的专业、你的颜值就是你很重要的考核项。所以我不是说我在意，我自己本身并不在意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两样东西我依然可以很好。但是就比如说你在，但是如果我依然 决定要走那条路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两样上去精进，而不是会觉得自己不行，是这样子。 嗯，其实我觉得未必说是真正，可能是说比较小巧长的，我们南方的姑娘嘛，但是她的长相真是很讨喜的长相，是吧？我毛雷也深深点头，就是圆脸很可爱，而且 赞同。 对，未必说是一张新闻脸。而且其实新闻脸这个概念我们这几年提出的，如何是一张新闻脸那是有待考究，每一个新闻主持人他的长相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在招聘的时候可能是大家的观念是说是个高鼻梁然后比较有棱角的脸是更适合，但是未必，我觉得你有自己的特点很好，包括我们有一届中传的学生在浙江卫视叫小周迅，我们叫小周迅，长得就特别的可爱，特别像周迅，圆圆的脸小小的个子，但是他的那个在现场控场的灵气却是很多我们所谓的新闻脸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你没有说是特别在意，而是你今天因为在直播间里可能你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们就觉得其实这点真的不用你在意，可能我们在面试过程当中，就像我在也是刚毕业面的时候也会有困惑，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可爱的方向，我就可能有一些刘海儿。我记得有一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跟我说了一句说，哎，你留刘海干嘛，你想挡什么呀？从此之后这将近十年当中我就再也没有过刘海了。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呢，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因为一个面试老师的他的一个个人审美而改变我们自己的个性， 对对对，是， 因为我觉得春香是个特别可爱的人，但是真的我觉得因为可能是感觉到是不是很在意，因为你是个很漂亮的姑娘，这个大家应该都明白，但是真的不用说可能别人觉得广义意义上的说，哎呀你长得就不是个电视脸，什么是电视脸，我们没有标准，反而千面一样的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对吧？我觉得你可以不要说是受这个影响觉得自己不要往电视方向走，我们都可以去试一试，可能说比较肉肉的我们就在发型上做一些功课，或者是说我们更有其实肉脸的人更有观众缘，看着会觉得特别的喜欢，对吧？ 对， 毛雷也是也不停的在点头， 是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面试的时候都会被挑出各种问题， 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定是自己，一个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说我们真正的要明白自己的优势，因为毕竟面试官不是很了解我们，他可能是哎通过一瞬间他把他自己过去的经验跟我们分享而已，但是并不代表他就能直接定义我们这个人，对吧？但我觉得春香有一点很好的是他能够认清说自己相对不足的地方，他能够很快的接受事实，然后从其他的地方来补充，这样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他认为相对不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他的不足，但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知识上和思维上会更加的去增进，反而成为了他的优势，我是觉得很好很好。就是今天跟二位聊起来的时候，虽然是应届毕业生，但是可能也是面试一段时间，加上毕竟到了研究生阶段了，当时就面临着一场毕业和考研的一个选择，是吧？ 对， 所以会比普通的应届毕业生那个想得更加成熟一些，对吧？还有一个很多人就是比较考虑的问题是你这个刚入职场，尤其是实习，不知道二位实习过没有？ 还蛮多实习的， 对对对， 都有过是吧？ 对 对， 其实刚进职场，尤其是实习的时候，怎么处理好人际关系，也是很多人很头疼的问题。尤其当实习生的时候会有一个师傅或老师在带着， 是， 对， 你有能否有个很好的老师对你们来说就很重要了，这个很好的老师能不能教授你们什么东西， 对， 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实习阶段有没有什么经验，人际关系方面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就是因为我不仅是有实习，我还是有正式工作过的一个人。我其实感觉 刚房产的那个， 每一份工 大挣了一笔， 对， 每份工作都会有。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失误吧。我觉得， 对， 就是在人际上有很大的碰壁，但是你每越过去，自己就会成熟一点。我记得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犯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就是越级。当时我自己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做得很认真，然后也确实是非常的做得很棒，然后但这个功劳应该是属于我的上级，然后呢我的上级会把这个功劳转给他的上上级，然后呢上上级的大领导过来巡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话，然后其他人可能都是避重就轻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是我很认真的把我那个东西怎么做说了一遍，以及有什么建议就很认真的哈哈就全讲了一遍，非常认真，就是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状态， 就很想证明自己的状态。 对，但是就是之后就会有比较关系比较好的老师跟我说，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你做的，但是你如果在那个场合过于强调的话，其实你越了两级。 对，这种是真的是你真的是不懂，就是经历过了你才会哦，就忽然看到你他跟你说完之后你就明白了，但你当时就真的想不到。 但有一些职场的错误呢是一定会经历的，即使是我们听了特别多的建议，经常有些人会跟我们说懂事的时候不年轻，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这个是很可怕，但是是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刚才春香说的这个越级只不过是说你这个其实还是蛮小的，因为大家都在问到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年轻人可能我做一个计划特别想证明自己，会直接拿着这个计划报表或者我的想法直接找领导，真的会有很多，这就是存在越级的问题了。可能觉得哎，可能会很多年轻人觉得这是我做的，为什么跟别人分享，但是要记住你凡是进入到一个体系当内一定是个团队，任何一个工作都是一个人完不成的，所以说这个越级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他分享了很好的一点。那毛磊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之前也是在这个广播台里边就是做过这个实习，就带我的老师人就特别特别好，但是比如说你不可能一到一个平台尤其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你就想出声啊，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对， 然后其实我就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于说幕后文字帮老师这个写稿啊写文案这些。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刚开始是有些急躁的，就觉得啊，我一个中传的学播音的， 对，你学历还不如我， 你应该让我出声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吧，就是这种情绪你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表达出来的话，你很可能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然后你就是每天就真的很真诚的，你跟老师后边，比如说老师进直播间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边上听着，然后你多比如说老师下了直播以后你可以多问向老师请教，然后能帮老师把那些比如幕后的一些事情都做好。其实你真的足够好的时候，老师也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会给你机会的。然后就是不要着急，然后不要显得很急功近利那样子。其实就是非常真诚的去做这个事情，结果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 对，他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很多实习生觉得哎，我在这个岗位不重要，大家可能看不到我。其实你可能任何一个进单位的新人，因为大家平时都是这几副面孔，突然间来了新人，很多人是会默默观察你的。这个时候你如何谦虚，如何稳稳地往下走，确实成为了就是能否留下的一个很好的考量。当然专业能力是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是，有的时候时机不成熟的展示自己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当你都准备好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亮相才是好的。我们有一个呀，今天是个出卖同学的大会，师哥师姐同学，一个同学他也是在这个我们怎么说媒体当中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单位，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做导演做编导。有一次他跟我说一个我们都很羡慕的工作，说让他去面，然后也可以上节目，他没有选择。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主持人其实一直努力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机会吗？他跟我说我不适合这个岗位，我更适合做大综艺，我觉得我的形象气质我的知识储备以及我能驾驭的风格更适合大综艺。我说多难得的机会呀，先坐着嘛。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岗位不适合我，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岗位。如果说我真正在这个地方亮相了没有表现得特别好的话，也许我都没有机会再站到我想去的那个岗位。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女生，我就觉得特别的稳，而且很明白自己要什么。那时候很多年轻人到了自己的岗位当中特别急切的说我想出声，哎，我能不能做个配音，我想展示自己，真的不要着急。我们刚才说务必戒骄戒躁，真正合适你的机会一个就够了。 对，其实我刚刚那个故事就是我是一直在然后非常默默的在做这一切，然后真的有一个机会，当时是属于奥运期间，然后就 哪一届奥运呢？ 里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就需要在节目里边开一个小板块，就是类似于这样体育的一个评说，然后我不是经常写吗？哎，老师就觉得我可以写，他就说，哎，这个板块你要怎么？后来我就真的回去以后想了一下怎么设计这个板块，然后把这个策划案拿给老师，老师说，哎，那你这么熟，就你做吧， 哎， 然后 机会就来了， 就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机会，然后那一个夏天。我都在做里约奥运会这个观赛指南这样一个环节，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板块，然后就类似于脱口秀的性质，就那段时间自己成长也很快，我就很感激那样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说职场对于我们的宽容度也是很高的，也会容许犯错误，也会容许说你的思维和想法你有能力，它也会有这个平台让你去创造，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对吧？二位再过个三个多月甚至快不到三个月 就要离开了。 对哈、啊，这三个月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想怎么度过呢？ 嗯，其实我现在的话，一个就是把该面的还是面完，就是还是有一个这主持人的梦想，就是真的到了今天。多多少少坚持到现在都是有这样一个执念在里边，还是想走入这个岗位，无论说以后说其他的行业发展都那么好，有多么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可能看的也不仅仅是比如说薪资多高啊，然后怎么怎么样，你可能就是喜欢这个职业，你热爱它、无论以后怎么样，至少曾经拥有过。 啊、哦，说的好好热泪盈眶的感觉，对吧？我也很想哭， 我的眼泪已经。 我觉得这个背景乐推的， 我甚至有时候有时候想说，其实不用那么多钱呐、啊，这些东西，就说你就哪怕让我去做这个机会，能把这个机会给我了，让我去做那么一等半年一年也好，这样的主持人，我以后我就干别的。我觉得曾经我可以跟我的孩子说，为了我的梦想，我努力过，最后我也得到过。只不过后来我觉得，可能自己更适合做别的。我就想现在是多多的去面试一些真的能有一个心仪的单位跟我。刚巧对上了，这是最好的了。然后可能在如果好的机会的话，你还是就多实习一下，然后跟单位多接触一下，就让他们认识你。可能短短的几分钟的一个面试并不能够让这些主考官真正的去了解你，你有更多的机会还是进入单位以后更多的接触，在接触当中让他们感受到你的这份真诚也好，你的个人能力也好，然后顺理成章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单位。 说得真好，特别想给你鼓鼓掌。刚才我看春香是听了好朋友毛雷分享的这些，应该是深有感触。虽然隔得远，但是我通过这个小屏我也能看到眼眶有点湿了，对吧？他是哪 一 句话很哪一句话打动了你呢？ 他说那句就是就是坚持了这么久，我想到了自己的坚持，因为其实中传的播音系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那么的简单。 我知道， 就是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兜里只有20块钱，然后我骗爸妈说，因为当时在杭州有住的房子，有工作，什么都很好，我把之前编好的那个谎言继续延续下去，然后我一个人， 就是爸妈还以为你在杭州， 对， 这时候已经在北京。 对然后我在北京南站的时候兜里只有20块，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妈，我想最后再挣扎一下能不能试着和她沟通，在他们帮助下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是非常激烈的反对，然后我挂完电话就决定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办吧。然后当时只有20块钱，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住房，那时候最热的天来到北京，然后为了省钱就不敢租那种有空调的，冬天为了省钱不敢租住那种有暖气的。我第一年在北京不知道什么是暖气，就是冻到头会疼的那种，就从小也是家里宠大的那种，过得很好，然后就是为了梦想，就是自己把自己逼到那样一个境界。然后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要真正走上一份主持的工作挺难的。然后你就想到你那些年在那个出租屋里面受的冻流的泪，然后包括是受的热，如果你这个时候临最后你不坚持一下，那过去那段时间那就你就忘了初心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所以毛雷在说坚持的时候我是感同身受。 对，任何一个包括有主持梦，包括尤其是走到中传的了，每个人都很有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主持人的时候分享一些，每个人考试的时候都是经过了很大的一个决心了，这毕竟是一个播音主持很高的学府，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吧？但是也是经过了那段的，我相信你们在未来的就业的时候能够更加坚定，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能更加的果断，更加的果敢，对吧？刚才他说的我也比较感动啊。 是，对，其实春香刚说的时候就是我，其实 你们是不熟，我现在还是觉得不熟。 就我们可能没有聊这个自己，就我们更多在一块的是展望未来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分享一些 过去怎么到这儿的， 我 们不知道， 就可能就是一笑置之，就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的，就可能，我记得我当年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是，我租了一个 那个房间里边住了8个人的一个小房间， 群租房， 群租房是群租房、哦。然后一个月我记得是我还住了下铺，奢侈了一把，是上铺700，下铺是750，然后租了一个750的房子，然后那个房间里边连插脚的地儿都没有。嗯，后来我就直接，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是感觉有东西在我脸上动，后来我掀开那个床板，我发现全是蟑螂。 哦， 我之前真的我不知道蟑螂，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东西。 你啊，江苏不盛产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盛产也不会说 嗯， 在这个床底下会有这个东西，然后就爬在我的这个脸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想想，然后家里边给了我。我还好，家人给了一点，就给了我10000块钱出来闯、嗯、后来直接我拿5000去学了个什么婚礼司仪，我想万一我考不上的话至少可以做个这个啊婚礼主持就行了。 其实他们两个人分享了很多经历，我相信每个人在求学和创业过程当中都会多少遇得到，但是再走过几年你们有一定成就的时候、 嗯、 回头看云淡风轻、 啊、 现在谈起来可能有时候觉得热泪盈眶、 嗯、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以成为一个孝子，对吧，觉得哎我年轻的时候，哎，你看我那个时候这么果敢， 对对对， 这么勇敢，会觉得我现在觉得这个人生经历才是圆满的。 对， 有的时候走得过于顺，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嗯、我们刚才说在挫折中成长，是吧？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时段呢，我们早上从8点钟，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4了啊。我们一直在分享着就业的方向、困惑和经历，相信很多人跟他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也有很多很多有想说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你想说的留言给我们。那么今天呢？青年说呢就要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我们也感谢春香，感谢毛雷这一上午的陪伴。嗯，一会儿呢我们的精彩节目将继续，明天同一时间请关注青年说，我是王松，我们下期再会。